第二节翻嚟大匪突发，咁啊令大家好失望啦。咁啊，因为咧再讲一次啦，有啲人可能而家先听，唔听第一节啦。咁因为第一节讲港台冇多啲，我哋正式咧就同阿迷迷咧就断咗播噶啦，由3月28号。咁有啲咧听声音专栏啦，就变成咗，但系我哋咧就香港人网嗰边，香港网台嗰边咧，我哋仲未搞解决得到，咁我哋可能喺网页度想办法下载 MP3 link 啦，咁但我哋希望喺两个礼拜或者三个礼拜之内解决呢件事，唔知做唔做得到啊？咁啊，如果想知道原因嘅，听翻我之前嗰个节啦，咁呢一节咧想讲一讲。其实做两节啦，因为我12点钟约咗人喺屯门，我公司喺深水埗，而家系11点啦，咁啊，真系有啲事啊。好多人对呢啲特首选举，咁我再重新讲一次啦，好烦好盛都讲一次，支持胡苏贞嘅理由就是希望咧，胡苏贞系弱势，我哋支持佢系盛嘅，系想办法令到香港冇咁撕裂，唔系因为佢系民主派。我哋搞得清楚嘅，令到咧香港可以休养生息，系嘛？希望佢能够统合到民主同埋建制两方面最大嘅公约数，攞到最大嘅公约数而出到呢个人，令到佢嘅政策唔会偏向边一边。呢个系我哋，咁我哋嘅推论，咁我公开道歉，因为我支持胡苏贞，但后尾我都知道胡苏贞会输，所以我后尾做节目我都话啦，三个点。香港01转咗台，多维网放消息，呢个我自己嘅判断啦。咁嗰阵时其实我已经喺个网上讲话输嘅机会好高啦。咁我公开承认失败啦，所以咧就有解围酒，就今个月嘅4月2号嘅就食一餐解围酒啦，就请星期二得到，我都话赢输都请一个庆祝一个解围啦。咁希望啲星期二得到嘅 group 友真系嚟啦。咁如果想报名啊，自费400。再讲一次，因为真系最后噶啦，因为亦都订唔到，因为我系买海鲜上去噶，冇菜单。冇菜单嘅，喺鲤鱼门豪门4月2号6点半公营大价，你哋要联络就越联络我哋啲主持啦，譬如阿 Tony 啦，阿 Tony 话佢有5-6个报咗名，咁咧 Alice 啦有20多人报咗名，咁咧有一个网友好懵，像佢包围添，咁啊实际最多都系坐七围嘅啫，咁咧就我自己预我哋星期二得到嘅 group 友。唔包大匪看天下嘅，因为真系请唔到咁多人，因为嗰阵时我系同佢哋对到嘅，咁啊两位啦。如果你真有兴趣嚟嘅，好似 Larry 啊 Benson， 唔知嚟唔嚟啊？啊，因为我都知道啦，啊佢哋高大威猛啊，咁而家咧都有佢哋嘅新天地啦，唉、哎，唔理我啦，咁希望支援你啦，啊，因为月会咧就佢提出嘅，同埋一个华富证券嘅副总裁同我讲过，不如。搞个月会啦，吓咁啊多啲大家交流啦，咁啊真系要报名噶啦，因为我星期五要截止噶，因为我要订海鲜，因为我自己买送去，佢净系收我加工费，所以你 walk in 嚟系冇办法噶，因为如果咁多人收咗咁多人头，我就计咁多送噶咋，到时冇办法加到一个半个噶，你星期六之后、星期日之后早你问我，我唔识答你噶，明唔明啊？因为唔可以突然间加唔知点加，如果喺你原门嗰啲海鲜档买咧。贵过我平时买嗰度贵一倍啊！你俾400蚊我，我唔知点啊，系咪啊？贴冇几多贴噶，我啲小网台，你明唔明啊？咁样啦，咁啊多啲人系 subscribe 我哋啦。咁再讲翻，即系讲节目啦，唔好再讲呢啲啦，咪真系俾人哋掟鸡蛋喺度呃 view 啊！我想做呢，其实再讲一讲啦。因为咧，我有两个网友，我有阵时会讲佢名，佢冇听我节目嘅，应该都因为佢冇我联系佢，佢都联系都冇复我。咁我希望 Gabby 啦，佢真系嚟嘅，因为我想咧做多啲咧关于唔同人嘅民生啊，或者生意，好似上次我有一集讲，有一节讲呢个有机菜嘅，咁啊收视唔好嘅，都系得2000多 view 啫。咁唔知香港网台有冇 view 啦？其实我想咧揾阿 Bear 上嚟讲一次咧，我哋香港环保、大陆环保、有机菜嘅种植嘅嘢嘅，咁希望咧就 多啲人关注啦，亦都点样食得健康啦，咁唔可以长做呢啲吓。咁另外咧，阿 Gabby 咧同埋骆长英咧，佢哋咧有个网页喺 Facebook 咧，糖狗就是宝咧，佢哋牵头嘅，就专关注啲糖狗啊、流浪狗啊，同埋点样培训狗嘅。咁啊，好多心得嘅。咁我其实想阿 Gabby 上嚟讲嘅，唔好讲政治，讲呢啲。当我就当帮佢宣传下啦，佢又希望佢咧能够咧就多啲人对一啲流浪狗嘅认识，因为咧喺呢件事上高咧，我对两个人好佩服嘅，一个叫做爱明，以前咧就做节目嘅，啊肥肥地嘅靓女，咁咧就有轮咧就走咗去澳洲，咁唔知有冇翻嚟香港啦？我希望尝试联络佢啦，佢自己本身系喺好多台都开咪嘅，我就希望佢嚟做嘉宾啦，讲一讲咧宠物嘅嘢。即系唔好卖狗粮吓，我唔系卖狗粮，我系想讲一讲而家香港或者大陆嘅宠物嘅嘢，讲一两节啦，咁希望请到佢哋啦，咁我希望我今个礼拜得闲啲，我联络到佢哋啦。咁政治嘅嘢唔想讲咁多，因为都好淹闷。香港未来呢五年，我十年啊，唔系五年啊，咁样啦，咁咧就今朝早睇报Facebook 睇到林恒子喺信报度写咗两句说话。讲曾俊华，但系咧呢几句说话，即系咧打咗我个心里边啊。其中嗰两句说话就系：宁有光明磊落嘅失败，不要不荣誉嘅成功。曾俊华就做得到啦，我哋嘅白票党做唔到。即使佢哋真系成功，都系不荣誉。比较唏嘘啲咯，系咪啊？做乜嘢摆晒阳光底下？曾俊华先生，宁有光明磊落嘅失败，真系输，都做咗一个政治人物应该行出嚟嘅态度。呢次选举虽然系小圈子选举，但系佢想做到一个735万人有份参与嘅选举。你话佢想用民意去胁迫中央，或者俾中央知道佢支持度高，乜嘢都好啦。但佢真系摆晒喺台面，我系咁样，唔好意思，所以钦佩佢嘅。有啲人嗱，在最后呢次讲呢次选举嘅解释同埋我之前嘅态度，我对萧若元先生再讲一次，2012年。是他感动我的，我成为了人民力量的义工，全力拉票。为什么？在湾仔收盾的时候，他喊着跟我们讲，现在我们不争取 ,when 是几时？你是萧生的支持者也好，你是人民力量的支持者也好，你是社民连的激进派支持者也好，跟着他当众下跪，为了刘家雄能够当选，佢坐住轮椅，因为真系肥，只脚唔得，揸拐杖，去求票啊，唔系求票，去黑票，应该咁讲，洗脑。When 唔系而家，系几时？每一次重大选举，每一次重大出现嘅时候，包括掟催泪弹嗰日，我沿途走嗰阵时。离开现场向湾仔走的时候，在那里见到个赵善恬，同埋见到萧若元，大是大非的面前，他从来没有畏缩，在我心目中他真的站了出来，亦都教导我们怎样想，是教导我都说了，我是萧粉，这一次选举影响未来五年至十年，好多人话佢系一个评论员，佢依家评论员角色，佢又唔系政党。当时掟催泪弹，佢都已经同人民力量分开咗噶啦，佢都唔系政党人士，从来都唔系，所以系人民力量 and 萧若元。佢讲过好多次，咁点解今次由支持胡苏贞？上年嘅十二月仲系一炮转咗，我唔系话佢唔支持，佢不停去散播一个悲观论，系99.99%。我系谴责，同埋我话我唔理解佢呢一样嘢，我证明佢系有眼光，唔系灯。 在我心目中不是灯，亦都不是神，但是他真的每一日他解释是有原意的。但是以前他做时事评论员，他会告诉你，即使我们是输，我们应该是怎样做，希望在输之中我们挽回到有多少东西，才能够做到滴水穿石。为什么他自己说在立法局掟屎，立法会掟屎猛搞你，不停地抗争，无限次拉布，你建制派做任何事我们就同你拖到尽，拖到你筋疲力尽，然后得到最大的妥协和成功，是他以前说的。在这次选举中，我想问一下，攻击我们的消粉或者消弱员的支持者，他有没有做到这一点？冇。你同佢辩护，佢讲嘅事实你听啫。嗱，而家证明咗佢啱啦，林郑赢啊，冇话佢唔啱啊，而系呢件事里面佢嘅态度啊。你百分之一百赢又如何？咁咪唔好搞啦。我哋香港冇枪冇剩，香港有百分之七十啊嘅上市公司系中资噶，唔好买股票啦。是咪啊？我哋所谓嘅金融城市啊，国际金融城市啊，其实就系单一中国。有几多年冇外国嘅公司嚟香港上市啊？心知肚明啦。咁我哋点解仲要佢啊？搵钱咪得咯？君临天下讲得最好啦，搵钱咪得咯？搞咁多做乜嘢啊？选边个关你 Q 事咩？即系你嗰啲白票党，我冇票，咁你就唔好评论啦。王增健先生。你成日讲你冇票㗎，选曾俊华嘅时候你又话呢啲人系建制派，选到林郑嘅时候话就为香港未来呢五年可惜。你讲乜嘢呀？你学佛㗎？学佛有乜嘢呀？即系好似我最憎嘅，最憎点解我唔鍾意陈秀慧，十界里面不恶口呀，成日讲粗口屌鸠人呀，你尤其你老公呀。你信佛㗎嘛，十戒不恶口，贪真痴，不贪不真不痴，你哋喺边度？你呢头喺信耶稣基督，跟住唔啱啦，转信佛，去智廉正院度修佛。我唔知你真定假㗎，但係你喺 TVB 度寫一个民建联啊，而家入咗去啊，入侵 TVB 嘅电视台啊，新闻部啊，基本上咁不咁偏差嘅时候，你搵食嘅时候，你就帮 TVB 写剧集，唔撚系啊？你啲咩标准啊？我帮你宣传啊！其实唔系只闹佢啊，系讲认真嘅。点解次次做节目咁怒气？系点解啲人系咁嘅？你就天下无敌，你啱晒，人哋就唔啱。梁国雄，人力你要自强，唔系咁样做嘅。你哋做节目就为你宣传你嘅党，以前嘅妄想最大党，社民连、花生台都唔系你哋嘅基地嚟嘅，因为呢次选举已经分裂晒噶啦。我问你哋啦，你哋连做好自己嘅论述都冇，跟住刘有啲人话屌刘家豪冇影响力噶，但佢单单打打嘴念扑街啊嘛，一早知道佢输噶啦，冚家产，你记唔记得你自己嗰阵时选啊？点啊？我都知道我自己输啊，我冇谂过会赢啊！你老母臭閪，我而家开名再屌你啊！你而家你讲乜捻嘢啊？我唔想做屌人节目噶，但系你个捻样真系唔捻屌唔得啊！是咪啊？人民力量搞到咁撚差，因为你带队啊！以前人民力量几千人啊，出嚟过万人啊，喺修顿啊，点解你做得咁撚差啊？败系败喺你啲咁嘅选民力量手上啊！我一个老友叫林乔伟嘅，佢系人民力量嘅死忠嚟嘅，我都话我对佢哋仲有，但系你哋由头到尾冇做过。 Facebook 唔更新死晒，到林乔伟而家揸装好啲做宣传，但係力挽狂澜，係咪因为一个人？係因为你哋唔得㗎嘛。点解你哋唔得呀？你哋从来都冇諗住自己。点解当时社民联同人民力量嘅兴起，係因为有老师嗰个台嗰支咪呀嘛，帮你哋吹鸡呀嘛。因为佢做好多嘅节目㗎嘛，有潘少聪呢啲咁嘅鬼故带啲客俾佢嘛，开头。借好多名人嚟佢星光熠熠，佢令到人网强大嘛，到佢强大嘅时候，啲人习惯咗听佢嘅时候就听佢嘅论述嘛。佢讲论述啊，你哋一啲都冇啊，而家你根本上系寄人篱下，喺 D100 度啊，你睇郑经翰点样屌你啊。我话唔撚捞啦，我呢咁嘅性格。快必黄浩明，点解你要寄人篱下？因为你哋冇真真正正将你哋嗰套话俾人听啊嘛！你哋睇下，你哋系冇啊，冇公开话俾人听啊！真诚道歉，梁国雄嗰日点样真诚道歉啊？哎，我哋错判形势，我致歉。啊，下个礼拜咧，我哋出嚟，有啲人同阿梁国雄辩护，同我讲啊，我屌你老母啊！呢啲叫做道歉啊，道歉啊，开个记者招待会，然后鞠躬，成班企晒喺度鞠个躬。呢一次我哋错判形势，系我哋白票党唔捻啱，导致香港嘅泛民更加撕裂。我哋以后会尽量，虽然我哋有原则，我哋嘅论述唔清楚，你坚持冇问题。我讲个古仔啊，呢个古仔系大家都识㗎啦。即系而家你哋呢啲所谓白票党啊，我讲个古仔啊。嗱，圣经古仔快必你听撚住啦。有一个人洪水嚟到，佢爬咗上山顶，佢祈祷叫上帝打救佢。跟住有个渔夫撑着艇嚟，走啦走啦，唔走得喎。你行先啦，上帝会嚟打救我㗎啦。跟住有隻 大鹰飞过，停埋佢身边，同佢讲，喂，我而家车飞，你而家你捉住个脚我飞你走啦，好唔好啊？唔得喎，上帝会打救我，卒之佢俾水淹死咗，跟住上到天堂，佢质问上帝，屌你老咩上帝啊，我对你咁嘅信仰，我咁有原则，我对你咁嘅爱，你都唔救我，上帝跟住屌柒佢啦，屌你老咩，嗰隻渔夫明我派嚟㗎啦，隻鹰明我派嚟㗎啦，屌你老母。守你个原则，等上帝打救你嘛。呢个古仔就话俾你听啊。你啲唔系公开道歉啊，跟住话我下个礼拜屌你老母游行示威包围中联办，你哋嚟参与啦，参你老母咩？因为你哋咁样啊，令到香港啊，唔好话大型活动啊，七一啊都冇人啊，因为好多香港人死心啊。喺呢件事你留意啊，如果曾俊华输咗嗰日，你睇下香港嘅气氛系点嘅？冇死老豆，冇啊，系我哋啲关心啲 OK 嘅咋，叫鸡嘅一样叫鸡，食饭嘅一样笑饭。点解啊？因为输咗咯，一个咁有即系能够咧将建制同埋民主泛民嘅人统合成一齐嘅人，输咗咯。令到人觉得冇希望咯，冇希望嘅话，你哋凭乜嘢啊？凭乜嘢再带领香港啊？个势喺边度？自己睇，喺劣势唔紧要，你都要知道自己企喺咩位置。原则嘅唔该你，你既然反对小圈子选举，召邵家臻，你而家讲乜嘢？姚松炎，虽然你呢一次你企喺呢个公民党嗰边，我都问你啦，你自决派啊嘛？有你份嘅，我问你啊，你点解啊要参加小圈子选举啊？呢个系不义嘅制度嘛，系咪啊？既然不义嘅制度，点解你要参加小圈子选举，然后入到去跟住投白票啊？你咁撚有原则啊嘛？梁国雄一样，人民力量一样，你解释俾我听啊，我唔撚明哦。跟住你又参加立小圈子系不义嘅。我唔讲你以前入唔入立法局啦。屌你老母，你应该讲㗎嘛，解释俾我听㗎嘛，点解啊？ 特首系小圈子选举，我参加佢系增加佢嘅合法性。呢个系由头到尾你哋讲嘅，跟住你梁国雄就参加呢个小圈子选举，就话代表民主。嗰啲人因为唔能够代表我，所以我出嚟，呢个就唔讲原则。到自己连入围都冇啦，人哋唔投票俾你，等你入唔到闸嘅时候，你就话反对小圈子选举，游行示威。你睇你嗰日几十人咋？你嘅力量支点喺边度啊？你背弃咗人民，你背弃咗我，你仲讲乜撚嘢？屌你咁样为人民为，即系冇人民力量，你入行乜撚嘢仲有力量啊 ？Kimi U，Kimi U 系嘛？你讲乜撚嘢啊？喺 Facebook 度打乜撚嘢飞机啊？屌你老母，你又成日话萧神萧神，萧若元嗰啲系神，你屌鸠佢，你哋同佢做乜撚嘢啊？你哋同黄毓民有乜撚嘢一分别啊？人哋离弃你啊！你哋要检讨下点解啊？跟住又白票党，跟住咧屌你老母喺日，我哋咧就评估咧就有750票至800票，咁啊就胡苏贞当选，胡苏贞当选之后咧，我哋统合咗泛民，我哋以后就好难同佢对抗噶啦。你不嬲都系少数派噶啦，不嬲你都系好难对抗噶啦。港英政府开始，你哋都系咁噶，都系咁做噶啦。你怕乜撚嘢啫？哦，原来而家又怕。哦，原来林郑赢咗高票当选777嘅时候，咁你点啊？初判形势，跟住话系啦，即使我哋唔投白票，我哋嗰票都唔影响人㗎啦。你睇下佢咪一样高票当选。即係公系你赢，字系我输，我真係冇撚办法。你屌鸠胡苏贞话胡苏贞当赢，你哋啲人呢就想办法帮胡苏贞帮佢抬轿。到林郑赢嘅时候，我一早就话噶啦，林郑会我哋呢啲白票，屌你老母，投乜撚嘢都冇用噶啦！你哋讲乜嘢啊？跟住仲单单打打啊！跟住话一我又冇份投票，关我撚事咩？个个喺个 Facebook 嗰度打啲飞机，既然啊唔关你事啊，屌你老母，你讲乜撚嘢评论乜撚嘢啊？都唔撚关你事，你冇票嘛？你讲来讲去，仲要好撚好笑咁。哎呀，嗰日啊，我想去投票啊，个票站喺边撚度呢吓？你唔觉得好好笑咩？咪死狗閪！我唔系 Tony 啊，屌你老咩！我冇嘅咁撚温和噶，冚家铲，有本事嚟瑞士老板揾我啦！屌你老咩，我摆定擂台等你啊！你系閪就系閪噶啦！你睇下民主党。我哋当时票债票偿 ,2012 年佢哋游行七一游行示威嘅时候，我345磅，我个仔同我老婆系扶住我行嘅，因为我冇办法行得远嘅。一路行只脚痛肿，较多你一件事，人肥重量大，一企喺度嘅时候呢，啲力量压住只脚板嘅时候呢，就有一样嘢发生，要足底筋膜炎，我就有啦。成只脚肿晒呀，行都行唔到呀。我个仔同我老婆扶住我，系咁喺行完嗰条路啊！见一个民主党嗰个就屌一个，屌到陈树英耷晒头，我行过咗再翻转头继续屌啊！刘慧卿唔敢出现啊，因为要票债票偿，啱唔啱？但系你睇下呢次选举，死嘅要死捻晒噶啦！刘慧卿呢啲。真真正正出嚟最有吉屎嘅就係民主党，我哋要投俾胡苏贞，我哋全票。跟住人哋呀尋日公开讲，你话要修补撕裂咩？你话要同政党建立一个平台咩？招揽多啲人咩？民主党胡志伟呀就出嚟讲啦，我哋民主党所有党员不准加入林郑政府团队。连罗志光啊，个门都封捻埋啊！我话俾你听，呢啲咪叫吉屎咯，系咪啊？我哋系因为你做得啱嗰件事，我哋拍手掌，即系而家今日嘅民主党，唔系因为你成日讲拉布拉布有捻用咩？而家屌你老母剪你就剪你啦，你有咩反抗啊？跟住屌你老尾，唔好话你行礼如啊掟下嘢咯，即系掟厕纸咯。 人唔笑，人唔笑啊，狗都吠啦，啱唔啱啊？喺一个喺一件事发生嘅时候，我哋企喺一个位置，系做一件正当嘅事，令到呢个件事有好嘅结果，而唔系想办法，因为你嘅你哋自己心目中嘅原则，其实你哋再冇原则，因为你哋反对小圈子选举而参加小圈子选举，跟住投白票，跟住投你一票不能少。有啲人屌我，话屌你老母罗冠聪，诶妈妈你睇小年青人，我唔系睇小年青人，因为佢冇社会经验啊。喺学校里面啊，佢冇遇过一啲好重大嘅挫折啊，佢出到嚟啊，同一张白纸冇分别啊。我哋做师做老细请人嘅，一听到中学生第一份工啊，个个都头痛啊，因为佢等于唔系教你做嘢，教你做人啊。自己有父母嘅，你问一下，或者个做人父母嘅认唔认同我讲呢句？做老板嘅认唔认同先啊？冇话你叻定唔叻啊！你有盖世之才冇用啊，经世之才你有啊，但系你嘅经世之才只不过话就喺你嘅层面度啊，你睇嘅嘢唔够丰富，唔够多元，唔够多啊！我闹罗冠聪系闹呢啲啊！我即使啊，有阵时我节目啊，你见到我有阵时会话啲年青人，我唔系话啲年青人啊。我只是说做人为自己负责任，我们这一代人为我这一代人，我们即使想为你想为你做更加多的事没有用啊。除非给钱你买层楼啦。但是如果十年后突然间楼宇爆破，跟住负资产你做工的，你是不是又怨你老豆呢？屌最撚衰你啦，你那时同我买层楼，不是这样啊。是我们只不过想做好我们这一代人的事，下一代的变化在个大势潮流里面，我们可以做到些什么呢？就另外话啦，我哋都系小人物，所以拍电影有几个古仔最捻好啦。一系就喺个大时代里边，一个小人物点样顺势而起，呢啲永远都系嘅，系咪啊？我哋想做呢个小人物，但系当个时代唔就你嘅时候，你想办法有个人能力、个人嘅想法，唔系个个都系呢啲人，我都唔系，系咪啊？好似萧若元都唔系，如果唔系唔会科网股爆破嘅时候输得扑一碌啦，一个金牌庄家系咪啊？系咪啊？但系佢嘅知识传播迷迷不负迷迷两个字，个知识传播系 O K 嘅。点解啊？听下李慧才啦，李慧才个节目叫乜嘢？浩浩汤汤啊嘛，世界潮流啊嘛，浩浩汤汤啊嘛，唔识字屌你老母，听李慧才啦。等佢多啲 view 啦，一个咁有可听性嘅节目，唔好喺度勾打飞机啦。我哋见到嘅啱嘅嘢就讲，我好唔开心。我老婆都话啦，喂，老婆，你老公你真系好唔开心。我话我知，因为我人咧系比较感性啲，所以我屌人嘅时候不遗余力。啊，都要最后尾啦，讲多两句啦，要走啦，11:04。多谢刘小穗啦，你真系每一集都有听我，我几惊失去咗你。多谢咗 Y 先生啦，因为嗰个英文我唔识读吓。虽然你话，哎呀，我都新好新奇啦。你哋嗰代人为你嗰代人负责，唔为下一代。哎呀，咁新鲜嘅，系啊，真系新鲜。我点样可以为几百年后嘅嘢做咧？嗰个系伟人嚟嘅，我哋唔系，我哋普通人，我哋搞得掂两餐，能够安居乐业。制造咗个环境，咁但系个大环境系点样，我哋唔知道，我哋冇办法估计到2008年金融海啸，跟住大陆量化宽松，当时蒋介石想歼灭共产党，佢唔知啲人民企喺共产党嗰边，仲系揸住佢嗰套，佢俾人灭亡咗，令到共产党屠杀咗中国人民8000万，怪唔怪佢啊？喺嗰件事。但他保得住台湾，令到台湾而家是华人社会唯一有民主的地方。他不知道的，他是一个独裁者，他的仔都是独裁者，是不是？但是在那个时候戒严做到一个真正的总统，下放权力，先得以有李登辉，有民进党。你说这么多个台湾总统，我觉得当然最伟大的就是蒋经国啦。 因为权力喺佢手，佢系话晒事，佢肯下放权力系好困难嘅。你明唔明啊？因为佢知道佢喺嗰刻里面，佢真系相信人民啊。明唔明啊？所以佢比任何人都即系中国近代史佢最伟大，因为权力喺佢手，即系如果你用同样嘅逻辑性，就即系等于华盛顿。美国嘅开国总统，佢当时打赢咗独立战争嘅时候，费杰逊两个写呢个美国宪法嘅时候，富兰克林佢做呢嘅时候，佢就将自己嘅佢系可以做皇帝都得啊，但系佢就只系写咗我哋美国总，我唔知我啱唔啱，我记忆中系咁啊，才疏少，就将自己困死咗，只可以连任两届，不能够做终身总统，佢自我规范咗佢唔要做土皇帝。呢个系华盛顿，美国二百几年前嗰辈人做得到。你睇下而家嘅普京，修改宪法无限次总统，而家土耳其亦都系民主产生出嚟嘅怪兽。但系蒋经国当时系一言堂，佢话晒事嘅，但系佢可以放弃戒严，令到十大基建啊，台湾嘅。创造咗个条件，李登辉能够令到李登辉上台，将台湾嘅社会天翻地覆。你个袋有钱啊，叫你捐身家你都难啦、啊。佢捐嘅权力啊，男人嘅高远同啊。而家够钟噶啦，我再讲多次啊，白票党。你哋嘅原则高于一切，你做任何嘢有冇同人哋商量过啊？你未同啲独裁者一样咯？你梁国雄决定咗嘅事有冇公开咨询过啊？你成日叫正香港政府公开咨询噶嘛？个权力喺佢手，佢做同你公民嘢开咨询啊？你嘅三不原则既然喺你度，你有冇公开同市民解释过啊？跟住取之开咨询啊？跟住屌你有冇投白票啊？屌你老母！再屌你一次啊！屌你老母啊！哎，屌你唔撚关我事啊，屌你老母都系输㗎啦。输系一件事，输人不输阵。包括萧若元在内。你不停咁，你同洗脑系冇分别㗎。投降论唔好㗎啦，呢次我哋输鸠紧㗎啦，屌你老母未来啦，未来屌你老母选举之后我哋重新整合再嚟过睇下我哋嗰个抗争策略啦。呢一次啊都未完啊，屌你老母就投撚咗行啦，仲要下一次再嚟嘅时候你咪又投降跟住再下一次囉，永续社运啊。我而家同你讲啊，就是你嘅态度啊，唔系你嘅料事如神啊。你明唔明啊？你哋嗰啲咁嘅所谓我做呢个节目啊，其实我觉得你哋好难，即係有时真係唔知点样讲啊，咁撚简单嘅逻辑。曹星宇啊，屌你老母仔打同个日本仔打，佢自己都话几次想放弃啦，全部伤啊，系因为有人打起佢焗住最后尾打撚赢佢。你问下曹星宇，佢嗰时嘅心情系点？我哋香港人就要有呢个咁嘅奋斗精神啊嘛，明知输我哋都要打落去，呢个先系抗争之本啊嘛，唔系而系搞分裂啊嘛。跟住搞撚完分裂之后，跟住你支持翻我啦，咁撚便宜嘅呢个世界。而家叫你支持翻黄毓民啦，支持黄杨达啊嘛？点解支持黄杨达？屌横掂，屌你老咩都冇得搞啦！共产党卖晒事，我哋争取独立咪支持翻黄杨达咯？啊，支持黄台阳咯？扑你一街，你又唔支持佢？节目做到呢度系咁。